第25集，秦称难得起了个大早，下了一整夜的雨，到早上依旧没停。他推开门，撑着伞去了院子里，踩着被雨水冲刷的几乎发亮的石子路，闻着潮湿空气里夹杂着的青草芳香，在园中闲庭漫步。霍昭林睡得晚了一些，被窗外河道上隐约传来的撑船人的欢笑声吵醒。已经快9点，披上外衣走出房门，他一眼就看到站在院子角落里芭蕉树下的秦称。雨珠正轻轻敲打着蕉叶，清脆的叶子因为承接不住雨露而晃动不停。秦称闭着眼睛微扬起头，鼻尖触碰到润湿的蕉叶，唇角上扬，是最漂亮的弧度。霍昭林正愣片刻，回过神时才想起要把这一幕画下来。来的时候他们别的行李带的不多，霍昭林的画板却随身背来了。回房间里拿来画板，随意几笔勾勒，刚才那已经深刻进脑子里的画面跃然纸上。霍昭林看着却不太满意，或许是他水平不够，怎么画都觉得没有刚才亲眼看到的场景更加叫他心动。秦称已经走回房门边来，看到他手里的画，一双漂亮的桃花眼绽放出格外明亮的光彩。 这是你刚才画的？真好看啊。 你是说画好看，还是你自己好看？ 都好看。 秦称丝毫不谦虚。 你赶紧画完啊，画完了我拿去裱起来，和你之前给我画的那幅一起。 你真想要？ 想要。 霍昭林亲手画的他，他怎么会不想要？何况确实画得很好啊。霍昭林不再纠结，既然秦称喜欢，就把它画完吧。至于刚才那一瞬间的心动，他珍藏在记忆里就够了。10点过后，下了一天一夜的雨终于停了，出了太阳。秦称心情愉悦地拉着霍昭林出门，沿着河边蜿蜒的青石板路往前走，不时停下拍几张照片，拍风景，更拍身处在这风景里的他身边的人。 你别总拍我了，我帮你也拍几张照吧。来。 霍昭林接过秦称手里的相机，秦称快步跑到河道中间的石桥上，举起手比V，对着镜头露出最灿烂的笑脸，一身火红羽绒服，耀眼的仿佛小太阳一般的他，与这水墨色烟雨蒙蒙的江南小镇明明应该格格不入，这样的画面却偏偏很神奇的并不叫人觉得违和，反而有一种奇异的和谐感。霍昭林快速按下快门，将这一刻永久留存。石桥边有个老大爷在卖糖人啊，身边围了几个丁点大的小孩。秦称没见过这个，好奇地跑过去围观，亲眼看到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的糖人被老大爷吹出来。秦称和那些小孩子一起嗷嗷叫，十分惊叹。 给我一个。 我给我妹妹带一个。 小孩子们一人拿了一个糖人，心满意足，嘻嘻闹闹地离开。剩下秦称很不好意思地舔舔唇，掏出钱。老大爷笑得很和善，问他属什么的。 小伙子，你属什么的呀？ 秦称眉飞色舞道。 狗，我属狗的。 他说着又指了指霍昭林。 他属马。 霍昭林很无奈，觉得秦称这小狗实在幼稚的可以，又不想坏了他的兴致，到底没有劝阻他。老大爷笑呵呵地点头，捏着棍子动作熟练地开始滚糖，到了吹糖的那一步，让秦称自己上了，很耐心地教他要怎么吹。秦称听得似懂非懂，笨拙地吹着气，总算把一个小狗糖人给吹了起来。他乐不可支地接过递给了霍昭林， 另一个小马形状的糖人也是秦城吹起的。他拿到手里细细舔了一口，眯着眼睛像是在享受什么美食一般。 好吃吗？ 甜。 不怎么爱吃甜食的霍昭林尝了尝自己手里的小狗糖人，确实甜，和秦城嘴角的笑一样，简直甜进了心坎里。绕着河沿着这不大的小镇逛了一圈，快中午时，霍昭林带着秦称进了巷弄里的一间颇为古色古香的茶馆，走向了坐在角落里独自品茗下棋的老人桌前。 云爷爷。 霍昭林很恭敬地与老人打招呼，正捏着棋子犹豫着下一步要怎么走的老人抬起头，看到霍昭林惊喜万分。 哎，昭林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快坐。 秦称有些意外，没有多问，跟着霍昭林一起坐下。在霍昭林为他们介绍时，与他一样很恭敬地笑着喊了一声：“ 云爷好。” 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本来之前啊，应该去参加你们的婚礼的，无奈我的腿脚不争气，实在走不动了。 没关系，您的贺礼我们已经收到了，谢谢云爷爷。 霍昭林很客气，这位老人是他外公的老友，也是这里人，早年与他外公还是生意伙伴，后来老人移民去了欧洲，在那边生意也做得很大，这几年年纪大了才把家业交给家中子孙，回来老家养老。他在国外那几年，这位老人给了他不少照拂，他外公在国外的那些产业之前也一直是这位老人帮他找的人在打理。桌上的棋局只下了一半，老人自己与自己对弈，陷入了僵局。秦称顺手执起他这方的黑子放了一颗上去，老人眼前一亮。 好棋。 霍昭林想开口阻止的话默默咽了回去。老人看秦称的目光里多了几分热切。 哎呦，你会下棋？哎呀，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会玩这个的可真不多了，这步棋走得真不错，一下就豁然开朗了。哎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 啊，小时候跟着我哥学的，我刚开始碰运气的，这不算什么。 虽然他并不清楚老人和霍昭林的关系，但见霍昭林对老人态度很不一般，而且似乎是专程来这里见他，便很有眼色地摆出了谦逊小辈的姿态讨老人欢心。 啊，已经很不错了，要不是你这么神来一笔，我这还不知道要纠结多久呢。哎哎，继续继续。 老人乐呵呵的拉着秦称非要与他下完这一局，秦称乐得奉陪，一老一少隔着棋盘厮杀起来。霍昭林给他们添茶，抬眸间目光触及秦称因为思索而微抿着的唇角和专注的眼神，心里有些触动。他对秦称确实了解的不多，以前以为他是只懂得花天酒地一无是处的纨绔，现在想来是自己太狭隘了。老人无疑是围棋高手，秦称刚才那么一下子确实是误打误撞，真正对弈起来他确实很吃力，努力的不想落后太多，每一步都要思虑再三才会下手，半局棋足足下了大半个小时，最后以老人赢了半子获胜。 小伙子，你很不错。 老人显然觉得很过瘾，毫不掩饰对秦称的赞赏。秦称笑着冲霍昭林扬了扬眉，眼里尽是得意。霍昭林只是笑，第一次体会到了与有容焉这个词的意思。老人叫人换了一种茶叶来，亲手泡了递给他们。 来，你们尝尝啊， 这是我自己种的茶，味道不比外面卖的那些差。 瓷杯里飘着嫩绿的叶子，独特的茶香萦绕在鼻尖。秦城端起轻抿了一口，入口清香，不知不觉这一小杯便喝完了，甘甜味道绵延在唇齿间，回味无穷。 很好喝。 老人很高兴，又给他添了一杯。霍昭林也慢慢品着茶，却显得有些心事重重。 昭林啊，你今天是特地来这儿找我的吧？有什么事你可以直接说。 秦琛看向霍昭林，霍昭林确实是专程来找这位老人的。昨天刚到这里，就听家里老管家说了老人每日中午都会来这间茶馆喝茶下棋，他才特意找过来。 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，我需要很大一笔钱，外公在海外的资产我已经变卖了一些，剩下的我想全部抵押出去，但是数额太庞大了，敢接手的银行很少，而且价格都压得很低。 老人并不意外，他知道霍昭林必然是迫不得已，要不也不会特地来求他。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，没多问。 哎，我知道你外公那些资产值什么价，我可以帮你做担保人，牵线搭桥，不会让你被人给糊弄了。你不用担心，这只是小事而已。 秦琛心中诧异，给百亿甚至千亿的资产抵押做担保，在这位老人嘴里竟然就只是一件小事而已。霍昭林心知事情绝不像老人说的这般容易，他也没想到老人会开口就答应帮他做担保。事实上，他原本只想老人能给他牵个线，他在欧洲没有任何根基，没有一个介绍人，只怕哪家银行都不愿意带这么一笔庞大的资金给他。 这于您来说会不会风险太大了一点？ 老人摇了摇头。 哎，你母亲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她还要称呼一声干爹。这辈子啊，我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在当初她执意要嫁给你父亲时劝住她。现在能为你做这点事情，真的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 只是做一个担保而已，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他也相信霍昭林的能力，总不会真的让他担上风险。霍昭林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 谢谢，你能帮我这个忙，真的很感谢你。 秦琛悄悄握住了他桌子下面的手。 谢谢您。